心灵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新家。我哥大冰封，哎呀汉纳斯湖水荡漾，你们一起变成风光，日不上升一定有呀

别人先去摘，看你心痛不心痛， 看你心痛不心痛，看你心痛不心痛。